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周一到周日下午2:00，晚上10:00。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Wats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回顾本周学习的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组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冬季多项目运动会。 The 1924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which was held in 1924 in Chamonix of France. 1924年冬季奥运会是官方认证的第一届冬季奥运会，它是1924年在法国夏慕尼举行的冬季多项目奥运会。所以这里的 multi-sport event 就是多项目运动会。Multi 是 M-U-L-T-I。它是多个多项的意思。 Multi 这个词呢，其实可以和很多词搭配着使用，都解释为多种的多个的，比如说 Multinational 就是多个国家的， Multimedia 就是多媒体。所以 Multi 这个词您一定要记住，它是多个多种的意思。那么在冬奥会相关的介绍中，您听到 Multisport就是多个运动项目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词，叫做 retrospect， 是回顾、回想、追溯往事的意思。 The games were organized by the French Olympic Committee and were in retrospect design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s the first Olympic Winter Games。 这次奥运会是由法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组织的，之后国际奥委会追溯它，并正式确认这届比赛为首届冬季奥运会。以上这些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